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了。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我们一起踏上旅行之路的嘉宾了，我们的老朋友丽华，丽华你好。 大家好，我来啦。 是的，那刚我们提到绿色效果，对吧？啊，其实这个颜色呢，我们是。这个生活当中真的是每天都要接触的， 是啊， 一睁眼就可以看到各种颜色。 没错， 丽华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呢？ 我最喜欢的是紫色或者是蓝色，深色系的。 对，他们说这个颜色会代表一些这个心情。 对对对，没错， 对吧？看来这个我的喜欢的颜色和丽华是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吗？朴主播喜欢什么颜色？ 因为我喜欢是黑白灰这样的色系的。 哦，对，也是深色系哈。 可能是这种阴郁的。 哦，对。我们俩都是偏深色系， 深沉一点， 都沉，好吧？ 但是他们说，哎，还不像忧郁的人说我。 对，我也是，我也是这么。 跟很多人听节目的时候，觉得这不是一个挺这个用东北话要嘚瑟的人。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说哈？其实节目当中应该要活泼一些。 没错，没错。 生活当中也是要活泼一些的。 突然变阴沉了。 对，有的时候呢，你觉得生活当中不活泼，那怎么办呢？去旅行啊，对吧？ 对啊， 调节一下心情，对吧？当然了，各种颜色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一种喜好， 是 有的时候真的是有这个意想不到的一些意义。 嗯，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它代表了不一样的这个性格， 对。 还有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作用的， 嗯。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绿色，你经常看绿色呢，对眼睛好吧？ 舒压， 对吧？ 对。 尤其是现在，你看大家天天都捧着这个手机不放，对吧？ 对。 我们的眼睛真的是需要放松放松的， 是 啊。你多看看绿色，你还能平稳我们的情绪， 嗯， 血压也正常了， 没错， 不用吃降压药。所以我们现在就给您提供一片绿色，怎么样？ 好吧， 带你去一个绿色的世界，满眼的都是绿色。 没错，那来到这里呢，会心情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舒畅，那要为大家介绍一望无际的这个草原和农场了，那就是位于京畿道鞍山市的这个鞍山 farmland， 像是农园 farm， 对 farmland 这个地方。 哦，一听这个 farm 就是远离都市喧嚣的地方， 没错。 所以进入到最近几期呢，我们都是在为您介绍这个亲近大自然的一些地方，对吧？依然算得上是为春季准备的旅行系列之一吧。 是啊， 刚才提到这是一个草原类型的一个地方，对吧？所以这里肯定会有一片。草原吧，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片草原。对，这里占地面积为39万平，对，的一个地方，是39万平都是绿草地哈。那这里会饲养25种左右的一些家畜，包括牛啊、驴、羊，还有鹅、猪等等。对，就是我平常非常亲近一些家畜都可以在这里 见到。农场里 见到 的， 对对，农场的一些家畜也可以亲自去触摸或者喂食这些家畜，所以小孩子们特别喜欢，所以非常适合家庭。旅游或者是情侣过来旅游， 对对对，我觉得对于现在都市的小孩子们来说呢， 对， 接触这些小动物倒是 机会不多， 对，很不多，很少吧，应该 很少，对，就很少。 我小的时候在农村长大，还能够亲自去，和驴近距离接触。 哦，是吗？驴也不是很普遍的一个家畜吧？一般都是鸡鸭呀，还有猪啊这样。 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家有那种毛驴拉的车作为这个交通工具嘛。 哦。那还可以， 所以很亲近。不过现在小孩子，我觉得你让他去见一次毛驴儿的话， 对， 真的是很难吧？ 对，得去动物园了。 过来这个 farmland， 没错。 其实，在这刚提到这个大片的草原上，您可以得到很多的一些体验， 对， 身心都能得到放松。拍拍照片啊，和这个小动物们一起来玩耍呀，这样的场景啊，想象一下都是觉得非常有趣的。 对， 那这里会有一些这个时间的限定吗？ 这个鞍山 farmland 是除了春季和这个中秋啊，春节和这个中秋当天之外都是开门的。那时间是从早上10点到晚上6点。那冬天早关门1个小时。那入场费是成年人10000韩币左右。因为有很多里面有很多一些体验活动嘛，所以如果想要体验的话，还是需要另收费的。对，这是一个基本是10000韩元。 好的，我觉得也可以。对吧？因为可能这个机会真的是太少了，对于城市的孩子们来说， 对对，小朋友特别喜欢。 对对对，那这里的规模刚提到很大，39万平，对吧？ 对， 我们在之前也为大家介绍这个平的概念，是不是？大概要乘以3，就是大概的平方米的一个数。所以我觉得一大早赶过来比较好，因为这个地方很大，看的东西也比较多。 这么大的话，我觉得光是步行可能会很累吧。 对对，因为面积太大了，如果就是在一整天都是走着去旅行的话，是非常非常累的。所以一般到了入口呢，就会有这个马车的一个小站口。那所以说在这里可以坐这个拖拉机马车。 拖拉机 对，拖拉机马车的名称是拖拉机马车，非常非常的方便。那马车是帆布斗篷的一个马车哈。那奔驰在草原坐着马车，心情会非常非常的特别吧？ 对对对，这可能也是另外的一种体验吧。 是。 我觉得他们也可以开发一下，让牦牛来。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车 速度会更慢一点。 估计这里的牦牛也会生气的。 对。 你怎么提了这样的一个馊主意？ 没错。 不过像刚提到的坐这个马车来驰骋草原的话，好像真的是在电视剧或者纪录片当中才能够看到的场景吧。好像真的回到了田园一般啊。当然了，如果说这里是田园的话，肯定也少不了一些植物吧。 没错，因为大家可以坐着这个马车体验一下这个乡村的一些风情吧。那坐着马车向这个外看去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一片黑麦田，还有一些玉米田还有油菜田等等各种植物的一些田园哈，非常非常非常适合体验一下乡村的一些感觉。那这里的整体气氛是非常寂静的，一种乡村的一个氛围，可以去休养身心哈。而且景色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有很多电视剧电影还有广告都是在这里拍摄的。那马车也好哈，大家也可以马车就是坐了比较腻的话可以下来走一走。那还可以去租借一下自行车去体验一下。 就是各种各样的代步工具都有。 对对对，都有， 很齐全啊。我觉得自己散散步这是一定要去做的。 是， 你来到这样的地方你老是坐车的话可能就没什么意思。 对， 关键下来还能拍拍照片。 对对， 是吧？啊，来到这样的地方呢，我觉得拍照就是必须的。 对， 在这种一望无际的这种好像平原一样的地方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拍照的秘诀呢？ 要用广角镜头啊。 哦，这是很专业的、啊、 对对对，可能会拍的景色会比较美。虽然不用修图这里已经很美了哈，但是 修的是我这张脸。 对，修的是我的脸，不是景色。对，这需要注意。 这是一个很贴心的提示吗？ 没错。 所以在这样的地方拍照片呢，可能也是会让人觉得你可以摆的 pose 也非常的 对， 对吧？ 对， 像跳起来啊， 对啊， 趴在地上躺着，这个360度全都可以了。 还有各种连拍都可以。 对对对啊。当然了，来到这里呢，拍照是一个乐趣啊。不过呢，观赏呢依然是很重要的一个主角。刚刚就提到了，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动物，对吧？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亲近一下这个动物怎么样？ 对，这些家畜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特别哈。但来到这个安城这个 farmland 的话，是有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个活动的，那就是家畜秀。 家畜秀， 对对对，家畜秀，这是安城的这个方面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活动。那去游乐场的话，我们会看一些游街活动的一些庆典嘛，和这个是非常类似的，是动物游街。 哦，是吗？ 对对，特别可爱，就是把一些鸭呀，还有一些猪啊、羊啊、马啊，还有一些奶牛啊等等，就是都放出来，他们在那里游街，我们在那里看着，对，特别可爱。 应该会有一些装扮，对吧？ 真的会有一些装扮，非常可爱的， 像一些大鹅，对吧？走起来非常憨态可掬， 对。 然后在街上，哇，一整排， 对对对， 哦， 其实感觉像是不是我们在看他们，是他们在看我们。 对，我觉得这个互相来讲都是在观赏，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的体验吧，因为我们可能平时去动物园的话，都是一些比较珍稀的动物，比较稀有的动物， 对，而且 平时也摸不着、看不到的这样的。 对，关在笼子里。 对，你看像我们这介绍的，像鸽子呀、鸭子呀，都是我们平时都可以可能会接触得到的，没想到他们也可以非常训练有素的， 对对对，特别可爱， 展现很不错，这是动物爱好者的天堂了。 是的， 如果小朋友们在看的时候呢，不要冲进去啊，会吓到他们的。一花喜欢这种小动物吗？ 哦，我特别喜欢。 哦，你有想过养个宠物之类的？ 哦，我现在家里有一只小狗。 哦，是吗？ 白色的小狗。 哦，跟这个小狗作伴应该是很开心吧？ 很开心，很开心。 现在好像韩国已经进入到这个宠物时代了。 对对对，几乎很多人都家里都会养宠物的，不仅是小狗，还有小猫，还有我的朋友是养这个鹦鹉的，养鸟 有很多。 对对对 对，可能现在这个稀奇古怪的宠物也有了，对吧？ 可能在韩国大家不能理解，就是养鸽子。 对对对， 中国朋友很多养鸽子的， 对啊对啊， 但是韩国呢一般不会养鸽子。 没错， 也提醒大家，来韩国旅游的话呢，在街上看到这个街头有很多鸽子的话呢，不要把手中的饼干去喂它们。 对， 这是不太受欢迎的一种举动。 没错，在韩国是这样的。 好的啊，这是一个题外话了。当然要回到这个刚提到这个动物游街啊，动物大游行这样的一个这个活动当中呢，大家可以感受到很多的乐趣，所以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是的。 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动物表演、动物秀， 对， 是吧？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就是一个狗展赛 dog show。这里有很多非常非常著名的品种的一些犬类啊，还有牧羊犬啊等等一些其他犬类的一些展示。还有他们可以去走绳啊，还有跨障碍啊、接飞盘啊等等各种秀都可以在这里观赏到。那秀结束之后呢，喜欢小狗的小朋友们可能会去冲过去跟小狗去拍照啊，什么都是可以的。 现在这种狗狗秀好像很多，比如说狗狗模特大赛啊， 对对对，没错， 还有这个狗狗选美大赛等等啊， 狗狗走秀啊。 对，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狗狗耍杂技。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狗狗真的是很聪明， 是 啊，希望大家如果您养宠物的话呢，要好好的爱护它们。 没错， 这里呢真的会吸引很多的这个小朋友们，所以家长们呢可以带着孩子来这里啊。但是一般带孩子去动物园的话呢，可能很吸引小朋友的一个活动就是你买一个这个动物的饲料， 对， 然后你去亲自喂食。 没错， 这里应该少不了这样的体验活动。 对，这里肯定有这样的活动，这里可以去，因为这里有一些猪啊、羊啊、牛，所有的一些动物，大部分的动物都可以去买这个，我们亲自去买这个饲料，或者亲自去买这个甘草去喂它的。然后包括兔子呢，我们可以去买这个胡萝卜，胡萝卜是穿成串的，每串是1000韩币，对对对，胡萝卜串，每一个串是1000韩币左右，然后还可以去喂这个鸟类啊等等各种动物，都可以让小朋友亲自去喂一喂，体验一下。 是的啊，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会培养小朋友的爱心，是吧？当然了，一定要这个严格按照他们卖的这个饲料去喂他们，不要把自己手中的一些东西去喂他们， 对， 这可能也是会对动物们的健康造成影响的。 对对对， 那这个动物呢，刚刚介绍了，真的是很多的活动啊。你看有这个大巡游，对吧？ 对， 狗狗秀，还有这个喂食体验啊。各位家长朋友呢，可得抓紧了，我觉得，抓紧什么呢？抓紧相机。 没错， 您得去抓拍孩子们这可爱天真的这一面，对吧？当然了，这样的地方呢，一般也都会有一些游乐设施。孩子们多的话，可能这个。比如说什么小小的 Piking， 对，小海盗船啊， 海盗船什么的，应该有吧？ 有，这里是有的。这个安城的 Farmland 其实也有一些像游乐场的一个专门的空间，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游乐设施，包括迷你的海盗船啊，还有迷你的这个火车啊，旋转木马啊，都可以供小朋友去利用。 是的， 那因为这个空间非常非常的开阔嘛，所以还可以有就是供大人去荡秋千啊。 大人也可以 等等一些供大人提供的一些游乐设施。 大人呢就不要跟小孩子挤那迷你小火车呀，那个迷你小海盗船呢，海盗船可能可以乘坐一下，但是有一些我们坐上去了以后可能会造成事故。 是的，要谨慎。 对啊，那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植物啊、动物啊，还有一些这个游乐设施。当然这里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体验活动，我们来再来了解一下吧。 没错，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披萨？那披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材料是什么呢？对，没错，对对对，因为是农场嘛，所以在这里可以专门体验这个乳酪液的一些制作的一个方法。那在这里可以专门体验就是制作奶酪的一个过程，可以亲自去参观，也可以亲自去体验，亲自去做一下尝试一下。做完之后也可以去尝一尝自己做的一些 cheese， 或者是去购买一下。 像在电视广告当中看到那个咬一口就可以，哇， 对， 很长的这个， 对， 大家可以了解到底它是属于哪一种。其实 cheese 的这个种类是很多的， 很多的嘛。 这也是各位吃货朋友们很开心的一个地方了。当然这里呢一年四季都是有各色的庆典来上演的，除了刚刚我们介绍这个奶酪的一些体验活动之外呢，我们再来介绍几个其他的一些庆典吧。 没错，因为到二月份为止其实都算这个冬天嘛，所以冬天呢有各种各样的庆典，包括这个滑雪橇，可以去滑雪橇啊等的一些活动。那三月份可以在草原的上进行这个采野菜的一些活动。 采野菜， 因为韩国的这个欧盟你们非常喜欢采野菜嘛，一般都会对春季都会 到山上去采一些东西。 对对对， 那特别是从四月份开始呢，会有这个黑麦田庆典。 嗯， 这是 黑麦田庆典 ，对，这是 Farmland 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庆典。 哦， 因为这个黑麦田很高嘛。 对，这个黑麦的话呢，可能很多人也没有见过， 嗯， 可能也没有吃过。 是是是， 来到这里呢，你就可以亲自去看一看它的植物长成什么样子。 对对对， 肯定会有卖成品的，对吧？ 没错没错没错， 这种庆典活动都会卖一些这种成品或者是纪念品的， 嗯， 大家可以来采购一下。 对，而且在一般在黑麦田庆典这个举行的时候呢， 嗯， 当时在附近都会举行特别的一些演艺的一些活动。 啊，是的， 演出等等， 去看一看， 嗯， 啊，体验一下， 没错。 然后呢，如果说您在天气热的时候来到这里呢，因为草原嘛，它可能没有像树木园这样的地方有这个避阴的地方， 嗯， 但是呢，您可以来这里游个泳。 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这里有游泳池。 对，有游泳池，冬天大家来可以滑雪橇，那夏天也可以来这里，因为有这个户外的一些泳池， 嗯 嗯，特别好，可以再体验一下这个户外泳池的。 对， 嗯， 在这里呢您可以游泳了啊，去凉快凉快， 对， 真的是不管什么季节去都是可以尽兴而归啊。 是， 那最后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的东西， 嗯，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美食啊？累累的不行啊，饿的不行。 对，必须不能落掉这个美食哈， 嗯， 这附近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美食的一些餐厅， 嗯， 在韩国这个韩牛是特别特别有名的嘛， 哦，对， 所以在这附近有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韩牛，专门做韩牛的一些餐厅， 嗯， 还有一些这个卖这个奶酪乳酪的一些， 嗯， 专门卖乳酪的一些这个商店等等都可以去体验一下。然后除了这个韩牛之外呢，还有一些韩国特色的一些餐厅，包括卖一些韩国特色的拌饭啊， 嗯， 还有汤饭啊，还有泡菜的这个煎饼啊等等一些的， 嗯， 餐厅。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如果想去吃一下甜点之类的话，有专门的咖啡厅， 哦， 嗯，可以喝咖啡边吃咖啡，边喝咖啡边吃一些甜点。 对， 嗯， 人们都说嘛，甜点和主餐就是分两个胃来进行。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一天的这个体验呢，您来到这里的话，安城 Farmland 绝对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活动了，对吧？ 嗯，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安城 Farmland 之旅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圆满结束， 圆满结束。 希望您还是能够来到现场啊，来体验一下这里的各种各样精彩的活动了。 是的， 那在这里呢，我就要跟丽华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嗯， 但是呢，结束之前呢，还是要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下一期的这个目的地了，是来到京畿道坡州 Harry 艺术村，非常有艺术气息的一个地方，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了。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嗯，下期见， 拜拜， 拜拜。했던 나도 내가 힘든 거 다시